轮回的部署有问题吗？至少在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分析出眼下的状况后，很多玩家观众都是这样认为的。江波涛在，状况会更好，结果现在江波涛却不在，这不是部署有问题，是什么？可职业选手却都没有这样想。通过这样的逆推说轮回的部署有问题，这无疑有些马后炮。就在当时的楚荡来说，轮回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倒是一开始就抛下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众人的角色齐齐冲上救援方明华的这份坚决，可以说有一点点欠考虑。至于此时因为江波涛不在，轮回面对乔一帆的镇鬼有些棘手，就是现实。但是也要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江波涛的无浪还在的话，乔一帆的一寸灰恐怕也就不会这样贸然出手了。所以说，与其说是轮回的部署有问题，倒不如说乔一帆审时度势的判断更为清晰，是他富有大局观的决断最终造就出了这个看起来是轮回的部署有问题的局面。 出色的团队选手啊， 职业选手这边又称赞起来。每每这种时候，对微草来说总是有点煎熬，众人望向他们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就是心中再坦然，多少还是有点不自在的。轮回此时可没心思去欣赏乔一帆的出色发挥，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大麻烦。君莫笑和韩嫣柔追还是不追，这个艰难的选择题，孙翔在一叶知秋绕过鬼阵后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追。孙翔看到了，在他和吴起这一受阻后，那段叶修和唐柔也明显让角色减速了，他们在观察着他和吴起的进一步举动。若是两人就此转火一寸灰，那两位怕是要停下脚步集中精力猛攻小个子弱了。这个局面绝不是轮回希望看到的，能不能追得上先两说，追至少就给了对方一份压力，让他们不得不保持在这种输出效率低下的游击状况下，而且随时有可能失误被破坏。追必须要追，不用两个人，至少也应该有一个人去追。孙翔明确了这一点，立即在频道里和吴起沟通了一条消息，两人干脆兵分两路，乔一帆干脆就留给了还陷在鬼阵里的吴起，孙翔的一叶知秋绕过鬼阵，这就要继续追上去了。却不料刀光一闪，月光斩加满月斩，鬼剑士的经典二段斩击就这样拦到了一叶知秋的面前。孙翔没去找乔一帆的麻烦，乔一帆反倒是让一寸灰杀到了他面前，一个阵鬼以斩鬼的姿态出击了。大局感如此出色的乔一帆如何会衡量不清此时的轻重？安文义的小鼠冰凉阵亡已成定局，叶修唐柔能不能成功击杀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这极其关键，而这击杀能不能完成，拦截孙吴二人的角色也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时的乔一帆是绝对不会退让的，只是可惜此时一寸灰的技能术中能限制目标的技能都在冷却中，严阵伤害再强大，温阵的减防效果再突出，对方不吝惜生命，不在乎防御降低，那就一点阻碍的效果都没有。没办法，乔一帆只能让一寸灰杀出，只能用贴身的攻击去拦截一叶知秋。孙翔反应很快，一叶知秋接连两个闪身避过了一寸灰这两段斩击。一寸灰此时离他如此之近，孙翔真的很有心情让一叶知秋抡起雀鞋狠揍他一顿。瞬时间灵感上身，飞快在频道里敲下一个字，换。让深陷鬼阵的吴起去对付乔一帆其实并不太轻松，已经被灰阵静默之阵两道鬼阵封锁的残忍静默此时战斗力低到发指，真要交给他和一寸灰去一对一，短时间内他肯定占不到上风，甚至一直都被压制都有可能。近战职业把阵鬼称为 bug 总也不是全没道理的。可是现在 乔一帆没去理会吴起的残忍静默，反倒是主动将一寸灰送到了一叶知秋面前。若他被一叶知秋贴身压制住，那残忍静默走出那两个鬼阵也并不会耽误太多。考虑到刺客的速度优势，他出阵后再追起，未必就比孙祥的一叶知秋从现在追起吃亏多少。所以交换。孙祥能为出现这样一个机会感到兴奋，看起来很细心的乔一帆终于也因为要完成太沉重的使命，不得已犯下这样的错误。罢岁！说出那个换字的同时，一叶知秋出手一记罢岁横扫，就要将一寸灰扫得离两个鬼阵再远一点。贴身近战，阵鬼绝对是很吃亏的，他最大的武器鬼阵全都是需要吟唱，贴身哪里会有吟唱的空档？余下点斩击类的技能，那就和元素法师学几个战斗法师的低阶技能似的，关键时候自保一下下，终归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却不料乔一帆的应对竟也很快，罢岁扫到，一寸灰早已一个后跳，紧接着身子就已经横向走位，节奏轻快，那拉开的架势让人一眼望去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是出现在一寸灰身上却又让人觉得无比违和。这是啥？第一阵鬼李轩已经脱口叫出了，对阵鬼无比熟悉的他第一时间就觉得一寸灰的架势很违和，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动作而已。身经百战的职业选手都已经有同感，只是一时间都有些说不太清，但这一步之后一寸灰已经又是一步横跨。交叉侧步，有人叫出来了，这个名字一出，所有人恍然，立即明白这即视感是哪里来的了。交叉侧步，这不是什么稀有名词，而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技术术语，不过因为不同职业拥有不同的风格和战斗方式，所以很多职业都有一些独属于他们的技战术术语。交叉侧步就是如此，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移动技术，是指用非常小的步伐结合快速的步幅走最短的距离，贴身绕行角色的侧面或是身后，以便完成背身攻击。背身攻击有伤害加成，这是通用设定，但是有一个职业在通用加成的设定之上却还有独属于他们职业的背身伤害加成，刺客。刺客的转职技能暗杀艺术赋予了刺客更高的背身伤害，再加上他们本身灵敏的身手，所以刺客这职业都会尽可能的去追求背身攻击。交叉侧步不是只有刺客能用，但绝对是刺客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所以将这门移动技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通常都是刺客。一寸灰当然不是刺客，交叉侧步一些近战职业也有可能会用到，但是鬼剑士尤其是一个阵鬼和这门技巧似乎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此时一寸灰赫然使出的就是这移动技巧，能让人瞬间就感觉到违和感，可见他这两步交叉换步的特征再明显不过，这绝不是知道这门技巧于是信手拿来一用的人所能表现出的水准，这绝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刺客才能表现出的技术特点。一个鬼剑士而且是阵鬼，对刺客的交叉侧步这么有研究，用得这么有火候，很多人都觉得很费解，但是一些对乔一帆的根底有印象的尤其是微草战队的选手们此时却都没有太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刺客那才是乔一帆刚刚被提拔到一线队时所被赋予的职业，是他在职业圈艰苦练习了半年的职业。而现在他转型阵鬼，但是刺客生涯所练就的技巧他却没有轻易抛弃，那也是他辛苦努力习得的，虽然在现在他的职业并不太对路，但他觉得总不应该是坏事，因为在他身边就有那么一位榜样精通全职业的技巧。乔一帆看到太多次他灵活使用多职业的技巧化腐朽为神奇， 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华达成全职业精通，但是以练熟的东西，乔一帆相信那会是属于自己的武器，在某一天某一刻终将派上用场。只要有这么一刻，那么他自己曾经这些辛苦就都是值得的。这一刻来了。交叉侧步很普及的技巧，很多刺客玩家都玩得极为娴熟。这技巧是让角色之对手侧身甚至背身最快的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让对方无解的移动方式。孙翔这水准只是两步交叉侧步，本不至于让他跟不上节奏的。但问题是，眼下施展交叉侧步的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鬼剑士，镇鬼。没有人会想到镇鬼居然使出交叉侧步，更别论他用的还这么娴熟流畅，根本就像是一个专职刺客。孙翔意识到时，反应过来时，一寸灰已经走完三步。三步，三小步，一寸灰从一叶知秋的正面绕至侧面，孙翔这才有反应，一叶知秋这才有动作，他晃动，他走位，但一寸灰攻击早已经出手，连突刺。剑客低阶技能，很急很快的一记刺激，太快没法躲，一叶知秋中剑，伤害不高，但是效果击退。孙翔脸色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这一记击退意味的是什么。一叶知秋的身侧，灰暗静默之阵。